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你们今天穿的多吗？ 你看看，我就说每天的状态都不一样啊！ 真的，真的，真的，今天就是天气真的是极为的冷。 对啊，而且不仅仅是冷，到了星期二呢，也可能是我们一周当中相对会比较疲惫的时候。 嗯， 所以我旁边的这位基本上啊， 马不停蹄，从早忙到晚。 对，那就不会冷了。按说你已经这个热身结束了嘛，对不对？ 嗯，你就这样，如果说从咱们办公大楼直接进直播间的话，其实那个体感温度还是可以的。就是要从咱们办公大楼直接从室外绕到直播间，就会感觉到啊、哦，现在如此之冷。 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里面，一定有那种不怕冷的人。 嗯，真的 是吧？ 穿那丝袜是吧？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话题，就是说男生特别不能理解的女生几大穿法，其中之一就是说穿那种加厚的丝袜款。 你确定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聊这个话题吗？ 先告别工作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突然感觉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变成了一个 时尚百搭款 啊！对对对对啊！但是我估计很多男生会也会耳朵一亮，哎，你们在聊什么？ 哎，竖起你的小耳朵， 哎，要放什么歌呢？下班了嘛，大家轻松一下，都听过来。北京音乐广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我们打起手鼓，唱起歌。 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漠。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张开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起手不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有阳光，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不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我们算是开始今天的下班路了哈。 下班快乐了，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开心吗？ 可能调整一下会好不少啊。注意保暖，这两天真的是开始冷起来，而且据说到周末温度会继续骤降。 保护好我们的嗓子很重要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Every single morning I will pray. Every little thing I wanna do here, I just wanna give it all my love, 'cause I wanna make a bigger difference, 'cause I wanna see a better day in my life. I'll give it all my love, all my love. Yes, I wanna be a miracle. I ain't trying to start fires, but every day I see the world getting colder. Young souls taking all the pain of every culture. I wonder to myself, is this really it? Millions of people trying to make another silly hit. Some are discovering, missing true recovery. I got a burden to bear, I had enough of these little tiny images and all these pretty things. Golden rings, everything don't matter if I can't sing the right tune in my heart, 'cause of broken parts, trying to act alone like we don't need a new start. But face it, everyone ain't blameless. We need a love to take us further than these races. I'll take it, yes, the love from above. Amazing grace, yes, it's more than enough. Every single day I'm getting older, every single morning I will pray. Every little thing I wanna do here, I just wanna give it all my love, 'cause I wanna make a bigger difference, 'cause I wanna see a better day in my life. I'll give it all my love, all my love. I wanna be a miracle, I wanna see this through, see it through. Wanna see the hand of God to make it all brand new. And I wanna be the difference, I want a lasting joy, want a lasting joy. 'Cause I know that eternity is knocking on my door, yeah. I wanna tell the world about the best life, I wanna give the gift that never stops giving, right? It's called grace and I learn about it every day. In every moment I can learn it in a new way. Call me religious, but I'm talking about a true love to never end, because it was a gift from above. So I believe in peace and love unconditional, Cause I know everyone's a part of the original man and a part of his sovereign plan. And I just wanna love so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I'm trying to give the people what I do believe is good. And I know actions of men can be misunderstood. Could it be that maybe people have it twisted? They missed it, the point of being talented or gifted. I say it with my heart that we are made for more. We're made for more than mundane, but for heavy store. 来自 Jimmy Lee， 希望这首歌曲应该这个风格属于那个 Jazz Hip Hop，在你的心间波澜起来。 对，所有我的爱。 Every single day I'm getting older. Every single morning I'm praying. Every little thing I wanna do, I just wanna give it all my love. 'Cause I wanna make a bigger difference. 'Cause I wanna see. 继续在下班路上陪大家听好歌，就是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一下最新的一些演出啊，好吧？ 对，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首先我们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陆先森乐队他们的演唱会。 华年2018的全国巡演北京站呢，将会在2019年的1月5号工人体育馆上演。 这场演出其实对于陆先森而言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 为什么呢？ 工人体育馆其实首先啊，就这个地儿就是工体馆啊，其实在无数独立音乐人心中是一个心之所向的音乐舞台。因为其实陆先森，我记得他们以前也来过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提过啊， 对， 就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到工体去开演唱会。 对，所以从成军到登上工体馆，不应该这么说，从成军到来到我们的节目再登上工体馆， 咱们中有必须得有一站啊。 陆先森只花了不到3年的时间， 5000多观众啊，5000多观众的工体馆，其实挑战一下不是轻松的事儿。 是的，所以他们这次也是精心准备了，还专门邀请了管弦乐队的合作。 对，就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能展现出来。 对， 当然我相信全场大合唱的不单单是那首春风十里啊，还有很多的歌，包括接下来有可能这首歌。 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陆先森乐队。 放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他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 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真心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知心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所以我在等你， 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鲁先生乐队。 嗯，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唱那个童谣，在山顶那边海顶那边有一群鲁先生。 我在等你， 这个 抱歉啊，希望就是他们没有在收听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 没关系，我可以回去告诉他们记忆回听，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没有放学啊。为什么会这首歌啊，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啊，其实也有一个不一样的翻译的方法， 嗯， 就是我们不一样。非得又拽回那首俗歌啊。再来看一个雅致的一个演出啊，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演员濮存昕，濮哥读美文啊。这个其实今年以来他策划了一场集美文啊、美乐美音为于一体的这个听见美濮哥读美文的朗诵会，年初其实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 对，而且明年元旦期间呢，2019年1月3号到4号，听见美濮哥读美文的朗诵会呢，也将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份声音的礼物。 对，除了这个濮存昕之外呢，包括演员这个袁泉、小宋佳、黄宏和吴京安也会登台朗诵， 都是熟面孔。 对啊，说到他呢，其实濮存昕这两天和胡军和卢芳主演的话剧《哈姆雷特》也正在国家大剧院来上演。 演出呢截止到明天，也就是12月5号。在这场演出当中的胡军是扮演的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还是值得期待的。 对， 嗯，濮存昕呢在其中是一人分饰两角， 对，演两个角色。其实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戏的导演著名的话剧导演李六乙先生，而服装设计师著名的服装师张淑平，阵容很强大。 所以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值得期待去关注一下哈姆雷特。 好，继续听歌。 If I could take you away, pretend I was queen, what would you say? Would you think I unread? Cause everybody's got the way. Lisa, don't you walk away, don't you walk away, don't you walk away. Please, sir, don't you walk away, don't you walk away, don't you walk away. 这个唱法就感觉就是， 嗯， 感觉特别像哭诉，对 ，please。Don't walk away 啊，别走啊， 对 不对啊？ 这首歌就是来自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山崎瑞秋《Baby Your Love》。 嗯，放在这儿感觉有点缓。嗯， 应该适合放在稍晚一些的时候听这首歌曲的话，就会有一种点了一个香薰的感觉。 对，现在听就感觉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下班了没有？穿秋裤了没有？他的音乐属于那种很多人会很喜欢的， 嗯， 啊， 很深入骨髓的感觉。 对，有时候会听出一些冷意来。 是， 对， 而且很多人如果要是恰逢不适当的时候听的话，可能会哭。 好，我们推荐了一首好歌给大家，叫做《Baby Your Love》。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推荐另外一场演唱会。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啊，大家，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看痛仰乐队的演唱会，明年元旦2019年1月1号就会在工人体育馆上演。他们跟这个卢先森算是前后脚。 对，痛仰乐队回顾一下，其实他们成军是在1999年的时候， 对， 大概现在掐指一算，20年头过去了。 对，其实当时在1999年，年轻人心里面像痛仰这种硬核的摇滚真是最酷的潮流了，啊， 对，但是好像时过境迁之后，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追捧那种比较小清新， 对， 文艺范儿， 比如说陆先生是吧， 还有易可风等等等等啊，但是痛仰乐队呢，多年以来一直保持很旺盛的创造力， 是 还是算是国内比较早推出这个公路摇滚一个概念的摇滚乐队了。 哎，说真的，我还真是特别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听他们的歌。这场演唱会其实要打造一个痛仰的摇滚编年史。如果你喜欢痛仰乐队，你可以去留意一下他们的这次的演唱会。同时，我们来回顾一下痛仰乐队这首歌， 为你唱首歌。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我要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火星就是紧握手，甜蜜的笑，哭泣时的拥抱。你炫目的瞳孔，湛蓝天空因为你而出现彩虹，五彩斑斓的世界，留恋的一代酒，是我才懂得你珍贵。萨菲娜，萨菲娜，是我才懂得你珍贵。萨菲娜，萨菲娜，只我才懂得你珍贵，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为你起舞吧，让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天气转阴，夜间最低气温在-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度，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是以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请听歌唱北京入围作品，请叫我大运河，作词宋青松，作曲李云涛，王庆爽演唱。 一道溪，一条江，一个湖泊，我牵着引着连着，连成一条大河。一片天，一座城，一个村落，我思着想着念着，去把那里润泽。 再来关注，有媒体消息，近日有网友偶遇王源和钱正浩参加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面试，并且爆出了偶遇王源的背影照和钱正浩的正面照片，以及一张疑似伯克利面试的时间安排表。对此，王源和钱正浩方暂无回应。前晚，火箭少女101组合成员撒妮在微博晒出了一组自拍，并且配文道：“准备失联2个礼拜，请记住我现在的模样，因为回来可能就不一样了。”照片中撒妮短发利落，英姿飒爽，自拍时 wink 电力十足，嘟嘴卖萌，很是俏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四惠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对你有情。 有些歌你也说不清楚是到底是因为网络炒红了他们，还是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有这样的魔力会让你记住一句歌词。但是我记得印象中在这张专辑刚刚出现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啊说啊最赤壁这首歌有多么的棒啊。 是，而且就是会这首歌就会让我想到我们昨天和大家分享那个话题，就是2018年度最受关注的网络词汇，比如说 skirt 啊， 对，确认过眼神、哦、对。所以在听这个歌的时候会有一些听友说就是以为自己幻听了，这歌太魔性，一听就会觉得哎 着迷了。 对，就是想哎要确认一下谁的眼神啊。但是想跟这位啊点名了啊，琴瑟入茶这位好朋友说一声，要给你点个赞， 确认你的眼神了呀。 不是这个点赞， 怎么了？ 是专门停车报个到 啊。 对，开车不方便， 嗯，注意安全。 对，就是报到这件事情点个赞。另外呢，注意安全，虽然我们有人保，对吧？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下班快乐。 嗯，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大家其实可以啊，在回复稍后的关键词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在驾车 啊。 如果是在驾车的话，最好是不要看。嗯、 对，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正在等红灯的话，稍后回复关键词的时候，可以这个点开图片放大看。 你看我们现在刚才说了一个停车报道，就真的有很多朋友跑来停车报道，你们这车别环路停着啊。 你知道都想让我们点一下名儿。 Angela 看到您了。 对，好，今天电视剧神雕侠侣新神雕侠侣公布了一组人物海报。 嗯， 除了这个新的杨过和小龙女之外呢，像这个郭襄啊，李莫愁啊，郭芙啊，还有这个郭靖啊，黄蓉这些主要的人物也是悉数亮相登场。 对，然而这一组人物海报呢，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毒舌吐槽。 对， 就是新一轮的毁经典居然从海报就已经开始了。 对，其实大家在说是我们欠了，就是当时这个 小笼包， 对，叫什么来着。 就是因为他的外号已经盖过他的本名了， 陈妍希 、 欠了他一个道歉。 是的、 首先遭遇吐槽的其实就是冰山美人小龙女。 扮演小龙女的这个新人演员叫做毛小慧，她是号称小张柏芝。 对，其实最初曝光的这个一组侧面的造型其实还是有好评的，因为侧脸嘛，你想啊，白衣飘飘，黑发飘扬，这个脸颊呢稍微有那么一点婴儿肥，有点像刘亦菲、但是呢这次的这个正面的海报就很多人吐槽，就说其他这个五官就还好，但是那个鼻子实在是太……我刚自己看了一眼，我觉得实在是，你看我的鼻子，你看我、这个， 对，你的鼻子是真的，我能证明。要不打一拳试一下？ 你是打过还是怎么着？这没捏坏哈，我这是真的。 对， 他那个欧式大山跟那个鼻尖都拉长了。 对，那证明你这个鼻子也不能演小龙女。 我不是这个鼻子也演不了，好吗？这个鼻子的整体长度一增加，就感觉这个修图的时候还缩了一下鼻翼， 嗯， 就感觉那个人的呼吸不上来，你知道吗？ 有一位网友特别损，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这个鼻子啊，别演小龙女了，特别适合演雕。 再加一对隐形的翅膀。” 对，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公布那个关键词了，现在大家可以回复神雕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三张海报的图片，就是大家自己去自行对比一下。就是不看不知道，真的一看吓一跳。 你确定要让大家看吗？ 注意安全， 我们已经提醒过你了。 其实小龙女的这个扮演者呢，这么多年以来最被广泛认可的就是李若彤的版本了。 此时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小龙女的扮演者，包括我个人在内，可能印象最深刻的还真的就是李若彤那个版的小龙女。当时看到的时候，或者现在想到的时候，仍然是有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对，之后的这个扮演者刘亦菲演出了这个小龙女那种很天仙的一面，但是好像很多朋友进行了一番对比，就是说没有那种很威严又很天真的感觉。 真的，李若彤那个版本是就会让你觉得说，好吧，她不属于我。但是小龙女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她是杨过的师傅，所以她要有一些威严感。 是， 于正那个版呢，那就是一把辛酸泪，就不能多说了，好吧。 另外呢，这个新版的神雕当中，杨过的扮演者也没有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谁呢？ 这一版的杨过扮演者叫做童梦石，他是93年的，然后也是一个国家二级运动员，就整体上给人看起来一脸正气，还挺好的。 就看脸就知道很壮的一个人。 对。 但是因为一脸正气，会让我把他和武松放到一起去做一些联想。 好像就是和杨过这两个人物就不能人形合一，是吧？ 是，因为杨过其实会在他的性格里会有一些那种坏的那种不羁的那种东西，所以这个海报里面的这个就是演员呢，多少会有一些半成熟啊，演得很久有点重啊。当然可能这个话也是有失偏颇的啊。 是的， 我们自己的观点啊。 对，另外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刚刚看到我已经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新版的神雕当中郭襄的扮演者文琪，我们之前和大家介绍过，文琪她是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的获得者。 对，年纪不大，演技不错，但是海报里面显得凶巴巴的， 就看着哎，那个天真劲儿呢，去哪儿了呢？ 郭襄吗？所以刚才我们有一个摄影师的朋友，我们的听友就说这个图吧， 要好好修图啊。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话题啊，很多人在讨论，讨论最多的其实不是杨过小龙女，是历次郭襄的扮演者到底谁最灵， 就 那个灵 气，很灵 气，对吧？ 林奕宏版本的这个郭襄是最受好评的，还有杨幂版也有很多拥趸，还有提到就是张雪迎在其中扮演的其实也挺不错的，就是在细数这些神雕当中，郭襄只是在最后才出现，篇幅虽然不是很多，竟然能得到这么多的关注， 所以一声叹息啊，就是如果金庸老先生还在世，其实应该，真是当时我其实看的时候觉得应该给郭襄单独出一个外传，其实他故事后面甚至都练到了这个《倚天屠龙记》上面去，因为有这个张君宝嘛啊。其实说了这么多，其实一张海报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出这些演员他们真正的实力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对，就是每一次挑战这种国民小说当中的角色，确实压力都挺大的。也希望这一次剧组能够用心拍吧。 对，毕竟这个金庸先生去世不久，要怀着一颗致敬的心拍出好的作品。说这个话，我觉得啊，真的是得对得起老爷子，才对得起观众，是吧？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不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不是我唱的啊， 啊， 那是小的时候我唱的。还原一下， 你知道刚才在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又提到这个高鼻梁，然后我的现在目光目所能及就不能离开你的鼻子了，你知道？ 但是你为什么上个星期在我唱《我要你》的时候，把我的脸侧脸拍成那个样子？ 还是偷拍的，就一脸苦楚，感觉很痛苦的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最重要的是冬天了，多吃一点。 冬天是一个报仇的季节，知道这个打雪仗这么一回事吧？马上我们要抛今天的预热题。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有一帮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在海拔3300米，空气缺氧，阴晴不定，温度快速变化，路途艰险，而且在大山当中难以寻找网络。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下，经过整个团队的努力，顺利完成了这项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纪录片形式的音乐会，叫做《另一种语言》。 最应该感谢的是什么？感谢的是美好的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是不是？ 在其中你会看到秘密行动乐队、王璐、 Noise Temple、 Kawa等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人和乐队，带着演出设备和摄影团队，快闪到了雪山之下、森林当中、长江畔，还有废弃的工厂，这些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当中，进行了风格不一的现场表演。视频镜头里，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场景的台前幕后全过程。 现在晒了太阳之后，我就想睡觉了。哎，有点冷。 段轩，能听到我说话吗？段轩，段轩，能听到我说话吗？ 其实小众乐队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就是有趣环节当中的一环。但遗憾的是，这个领域在国内一直处于秘而不宣的秘密状态，所以创作这些音乐内容和音乐人们似乎也都是和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审美，保持了一定距离。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乐迷们发问，一场室内或者室外的演出，乐手们在现场是如何制造出来那些不一样的音色的？或者说，他们平常的生活状态和演出状态差别很大吗？但是这些与之相关的好奇心往往得不到解答。在这个节目里，他会告诉你这些细枝末节你所好奇的东西，耳朵先来提前曝光这档节目，不，这场自然音乐会，声音的另一种语言。 还挺有趣的。 这个算是一个纪录片，和大家来分享。如果喜欢小众音乐的话， 也算是给刚才发来神雕两个字看海报的朋友这个算是压 压惊 啊。对，确实是有点吓人了。 所以稍后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是吗？ 对，今天预热题就是 Hi, what's your name? 哎，没没没，好皮一点。 就是 What's your name? 这个很难选择，要选择同名同姓吗？ 其实有时候想暴露年龄很简单啊，比如说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的时候，你脑海里面第一反应是 My name is Li Lei, My name is 韩美美Lily and Polly。 对，就是非常 Chinglish, 就是大家 回答自己的姓名就好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问一下就是也是一个名字的问题，好不好？李若彤演小龙女和她对演角色的那个杨过， 扮演者是谁？ 就直接问名字好了。 好，记得发送名字加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期待稍后听到你的声音。 期待可以问你 What's your name? It's so hard to find a person.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四环大郊亭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刚才问了和李若彤对演这个小龙女的角色那个杨过，她是谁？ 在一首歌曲当中找到答案了， 等于揭晓。 茫然数千万转变，如浮着也像沉，如像人生。风里面这秒见白云同聚，早已变了四散各自各他去。一切像故意也像无奈，怎分错对？远远分，为何变狠？为何是最亲都变敌人？情与义碰身，是信者太天真，还是爱中有泪印？ 看起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因为其实包括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这个啊、女生的朋友都很欣赏古天乐。 嗯， 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考虑说是因为黑 吗？肤色的问题 吧。 是， 后来发现不是， 很健康哎。 嗯，但是就不对啊，就是有女生就说更喜欢他那个 白白嫩嫩的样子。 对啊，我后来想想哈，关键还是人吧。 为何变狠？为何是最亲都变敌人？ 对吧？你看宋小宝那么黑，你看效果不一样，是吧？现在是18:05:30，进入今天的白给100块。刚才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天真》。 这个环节啊，我总觉得我很天真啊，是就是要送红包给大家。 是的， 对， 就是现在我们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保持手机畅通，发完答案的各位朋友啊，尤其是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 嗨， 哎，你好。 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我是小小。 小小， 小小，你觉得我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吗？ 挺成熟的人。 挺成熟的人。 默默的给你心里点了个赞。 对。他们都叫我白三岁，你觉得我成熟吗？ 不是，应该只是 声音很成熟。 对啊， 是，其实就是内心的年龄还是那种小男孩，但是外表已经葡萄成熟时。 哪儿跟哪儿啊？ 用伊森的一首歌来介绍。 那还挺悲剧，长了一张80岁的脸，实际是个8岁的性格啊。好，我们不聊我的性格，也不聊你想象当中的我，我想问问小小，今天有没有信心能够成功？ 说实话没有。 那你今儿你是奔着古天乐来的吗？ 对对对。 你很喜欢他，为什么？ 因为古天乐不是做慈善吗？校长。 因为他善良。哎，对对对。 对对对。 好，我们其实要真的为这样他的这个善心，因为建了很多的小学校嘛，给他赞。好，答题时间到了。 好， 今天我们的白给100块，希望你也能够成功。然后呢，赢取奖金之后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多多做一些善事，好不好？ 加油！ 好，谢谢谢谢。 今天有消息说，漫威会打造一部华裔超级英雄电影，请问这位华裔超级英雄的名字是叫上汽吗？是吗？ 是。 哎呦。还不错。 对，知道我们的套路，第一题基本都不会坑大家。 对，而且要和大家普及一下，上汽这个角色就是以李小龙这个 Chinese 功夫的这种感觉来塑造的。第二道题，请听题，在默片时代有一位喜剧大师叫做卓别林，请问卓别林是美国人吗？ 不是。 他是英国人。OK， 你又答对了。 Charlie Chaplin。 皮一下很开心吗？ 好 啊， 啊，来答对了。好，第三题。请听题。在古典名著《水浒传》当中，有一位好汉，江湖人称河北三绝，请问他是张顺吗？浪里白条张顺吗？ 不是。 这个这太容易了吧。 看来就是因为善良而加持的。 对，是因为我太善良了。我要送一首凉凉给自己。 所以接下来到了你反转的时候，你是选择继续呢还是放弃？ 对，我觉得你应该会继续挑战一下，毕竟也没多少钱嘛。 今天是400块钱。 对。放弃也行。 放弃了。 不唱了， 你是第二个和那个这个和咱们的伴奏一起合唱的人，第一个是郭鹏。 他凉什么？我是真的凉啊。 对， 对不对？心凉啊， 心里在滴血。所以恭喜你今天获得了200块钱。好吧，收到红包之后， 谢谢， 记得帮我们广而告之好吗？ 没问题。 OK， 你是真的知道那个河北三绝那个人是谁吗？ 不知道，梦的。 跟你说不要追问，因为你追问完之后你会更凉。 我想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回答一下？就是 可以。 如果我按道理来讲，我要问你一道音乐题，在本周英国单曲榜上，因为我觉得这题难，我把它调后面去了。就是接招合唱团 TXT 他们的新专辑106,000张的销量空降榜首，请问这张新专辑的名字是叫《奥德赛》吗？ 是。 哎呦，运气真不错， 真的很厉害啊。 对呀、你是真知道吗？好了，不知道， 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谢谢你的诚实，因为你的真诚可能打动了我们。所以恭喜你啊。揭晓一下我们今天预热题吧，刚才问到的和杨过的扮演者是谁？ 古天乐。 恭喜你， 你还能问出这个问题。咱们刚才聊什么？前面在聊什么啊？做慈善。 哎呀，那就是收到这200块钱之后，希望能多多、多多做点慈善吧。比如说捐给我们。 行，我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吃饭了没有。吃饭了 没有呢？在路上呢。 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有一种面食很好吃，叫焖面啊。拜拜。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How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ove, cause we're living to my bare soul. You're the light in my deepest darkest night, and my savior when I fall. When I may not think that I care for you, when you know down inside that I really do,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所以我们其实每天挑题问大家真的不是专挑难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说把难的题往后放下，就是降低一些难度，但是眼看着这钱啊，存钱罐的钱越来越少，我也不知道该怎样了。 那我们只能说双十二的时候少发一点。对， 该怎么着怎么着啊！我们先预告一下，双十二那天，也就是下个星期三，12月12号，别忘了找到娱乐最王陪，到时候又有红包雨。 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ake Down How Deep in Your Love。 稍后我们要来今天的音乐题了啊！ 只怕你们的手机吗？对话框对准了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等会儿回来。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Ice all up in a plastic cup, and I'ma keep on sipping all night, yeah. I might have kissed 1,000 lips, but maybe that's just all in my mind. Some people never understand the way we live, but we're living life. Monday to Sunday, it's never too late, so everyone say we don't wanna stop. Cause after the after party, we're gonna keep it going.We're gonna rip it up. The neighbors might complain. Cause after the after party, we're gonna stay till morning. Then when our time is up, we do it all again. Yeah. We're all in love. We're all in love. I'm hanging on my best friend's couch and my clothes.Studio 54, yeah. Come number one, I love it, but I need it, baby. Pat, bring on the encore. Let's pour another drink, the glasses go. Yeah, we're always up for one more. Monday to Sunday, it's never too late, so everyone say we don't. OK， 我们接下来要抛出今天的音乐题了。 所以 after party 之后呢，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我们今天的音乐题非常的简单，去问这一位歌手的名字。 哦，歌手的名字 是 OK。 不知道有的朋友能不能答出来，好吗？ 那我们现在准备了吗？大家对话框准备到对准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拼速度的时候到了， 3、2。 我再给大家3秒钟，有些朋友手慢，打开那个白杰 FM 对话框。来再来一遍哈。 3、2、1， 歌手是谁？4个字的是吧？我没猜错吧？ 4个字。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 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确定是帮大家吗？ 对，就是用我的笑来就是否定你。 对，就是没有及时把嘴给堵上。啊，好。 所以回答出来刚才唱这首歌曲的人是谁呢？发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不用加手机号。 有一个叫，我必须得点一下名儿，及时出现的一个错误答案，叫一个叫花花的朋友，他的头像特别的可爱啊。 对， 而且他回复的答案是4个字，是 凤凰传奇。 躺在我身旁，你的心上不懂，我也不想，但你的 心天想要让你都遗忘，是你爱你让我变得更强，为你战斗永不投降，让我照顾你，我要让雨停出太阳，我超越我自己的想象，风雨刀枪能为你挡，让我照顾你，让你未来放在我肩上。 小花巧克力糖开始为你收藏，最近经历睡觉，手机也在手上，幻想着未来门口摆放公园的长椅上，你也许会说一声谢谢我，如果这一生到尽头换你的家 要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了。 果不其然，有很多朋友答错了，就是答成那个动力火车了。 对，还有人答成《还珠格格》呢。 啊，还有人答杰克隽逸，因为是四个字吗？ 为什么？ 是因为是四个字啊？ 对，特别可爱的听友西瓜皮，他刚才跑过来啊，又点名啊，说，哎，我以为是 F 四，想不对啊，那是四个人，不是四个字儿啊。 天真可爱，傻傻的你。所以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正确答案，来自动力火车，三万英尺。 谢谢所有的朋友，谢谢发来 达明一派， 对达明一派的降央加错的，然后易烊千玺的，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鼎力支持， 替老爹感谢你们。都是开玩笑啊，就是重在参与嘛，是吧？ 对，刚才我们还在说一个话题，就是说，真的有的很多朋友把迪克牛仔和动力火车区分不开，这，然后之前采访一个听众，也是在做动力火车那次宣传活动的时候，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知道动力火车是几个人的组合吗？他说，一车人吗？ 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侵蚀反复过瘾，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会压得你喘不过气， 其实真的，如果不是专门从事像我们这样啊，每天就播放流行音乐的工作，有的时候难免错，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就很正常。 对，最早听到迪克牛仔，有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啊，迪克牛仔这个组合是吧？是哪个叫迪克，哪个叫牛仔？是不是？ 真的会这样？ 有可能啊，是吧？ 远离地面，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古典乐界创下许多第一佳绩的华人女指挥家张娴，深得广大乐迷的喜爱。12月16号，指挥家张娴将携手英国广播公司旗下重量级乐团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为广大观众带来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名作。再来关注，根据科学家黄大年模范事迹创作的原创音乐剧《黄大年》在吉林大学首演，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歌唱家高鹏和著名歌唱家吕薇分别扮演科学家黄大年和妻子燕来，他们以扎实的演唱和表演很好地刻画了黄大年及其妻子的人物性格，为这部剧增色不少。之后呢，这部剧也将在国内开展20场左右的巡演。前天，女高音歌唱家吴春燕在深圳保利剧院举办了新时代之歌独唱音乐会，伴着香港泛亚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吴春燕演唱了中外多种类型的作品，从关雎和根据琵琶古曲改编的《春江花月夜》，到朝鲜歌曲《摘苹果梨的姑娘》，与维吾尔族手鼓演员合作的民歌《一杯美酒》，到歌剧《江姐》，再到去年吴春燕首唱的新时代之歌。音乐会的曲目风格多变，编配上既运用了编钟、古琴、琵琶等中国传统乐器，又有来自西方的交响乐。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紫竹桥路段行驶不畅，东四环大郊亭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爱没有。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暗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嘴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音乐素描。 好了，所有在回家路上的、下班的、赶赴饭局的各种各样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这段咱们接着听一首好歌，然后分享一段文字，然后让大家来打卡一张图。 是的，现在可以关注白杰 FM 的平台，然后顺便回复打卡的关键词，收到今日份的图片了。 对，如果你说我不想看那些文字，我想开心一下， 要听我们说吧， 你也可以回复神雕两个字受一下惊吓，是不是？ 对，就是新版神雕侠侣当中的这个海报， 那个剧照。看一下那个新版的小龙女，那个很奇怪的山根和他感觉快挥不上来的鼻子别让大家觉得我们太正式了，我总觉得文字就是不是鸡汤，而是应该是一种陪伴，或者是它真的会有一个点呢，能够切中你的想要的一个需求。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呢，是出自傅TT的《越孤独越自由》，听起来特别鸡汤的一本书，但是其中它总有一句话会戳中你的心房。 是，来来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文字是这么写的：如今流行谈论自由，谋生啊要财务自由，消遣要精神自由，可是自由并非是唾手可得的，它的前提是从接受孤独到享受孤独。 我未见一个止于孤独的人得到真理和自由，每个成功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独闲的时光，想要收获与众不同的风景，光站在人头攒动的山腰还远远不够，只有独行险路，会当凌绝顶，才能眺望远阔之地，包揽壮丽风景。 开往山顶上的车子里，波折让人想哭的

这首歌曲听前奏可能会给你讲一个很冗长的故事，好像发生在冬天，一个男孩相遇一个女孩，女孩对他爱答不理，男孩对他惺惺相惜的样子。冬季恋曲送给你。 真是灰白的沉默， 别忘了来打分哦，一到十分，今天爱歌推荐的第一首歌，大家给几分？ 一步步跨越了国度，用你的话怎么说我爱你， 目前来看这首歌的得分有 八分。我觉得其实每天这个分享歌曲的环节最精妙的不是说让看大家给我打多少分，而是看到大家在这首歌曲背后的留言 故事啊。 对 对， 有的朋友就觉得说这首歌曲当年真是斩获了不少女孩的心。 专一点行不行？不少。 用你的话怎么说， 我跟你说 一个量词， 虽然不少，但是很少真心的。 哎呦， 对，所以你看啊，如果这么多人听了这首歌都觉得不好听，可是这时候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说， 我跟你听着同样一首好听的歌曲， 哎，这才是， 对，就是我的歌单，我的歌单当中有和你惺惺相惜的部分。 李泉对李泉，嗨， 就像我们刚才说那首歌曲是来自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然后就动不动就口误说成动力火车。 我觉得可能我也就最爱他的那首就是那天放过的没有你了。 这首歌曲也可以值得收藏，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嗨，我说我怎么刚才说错了，想的李泉的没有你了这首歌，说错了就起来，好， 怎么了？ 第二首， 第二首歌曲呢，是一首我觉得我个人听感非常喜欢，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喜欢的？这首歌曲叫做《Perfect Future Juice》，是来自张黎文，然后这首歌呢大有来头，作曲张亚东。 哦， 就是张亚东老师的这个编曲风格你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能够把世间万物所有美好细微的东西都插入其中。这首歌曲可能诉说了有关于你的北京。 一到十分，这首歌你给几分？ It's a goalie walking in Beijing, I can make you satisfied, and I heard the music playingIf you surely reach out, oh my feeling, it sounds great to me. Then I'll never mind, boy, of the words you save. Music of this world, ah la la la, I'll play it. See perfect futures, smiling sparkles, shining on your way. Perfect you and I, la la, don't be afraid, out of darkness, and to see, I'll be brave. Mm-hmm. of ceilings in my place. Take you to the blue, blue sky. It's just another way to make you stay. 你是听入神了吗？大家赶紧别忘了给分啊， 嗯， 别光说好听不好听，这首歌一到十分你会给几分呢？ 就是我希望这首歌曲它的存在就像陪伴着你行走的一个人，带你走过北京的春夏秋冬四季，从早中晚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和故事。 如果他是这么陪我的话，我跟他说一句话， 怎么了？ Can you speak Chinese? Perfect you and I. Ha la la, don't be afraid. Out of darkness, and you see, I'll be brave. 好，今天两首歌都感觉很冬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而且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呢肯定还要继续降温，请你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对，而且我们在打分的这个环节友情提示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如果要输的那一方呢，可能会在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要选择唱歌。 前面的这首歌呢，艾科的得分是八分，所以说两首歌都是八分，表现依然不错。 所以今天呢，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晴天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可以找找这个感觉，我觉得很浪漫。 风在吹动草的叶子，夜色如影，星空下我跟随着你。 这首歌来自于阿尔达克，所有的星星都落在你眼里。饿晕了呗，晕了。 就是这首歌可以和另外一首歌也相匹配，就是所有的星星落在你的肩上。 对，我觉得很美的一首歌。对啊，一到十分，这首歌你们给几分呢？ 你停下来，脚下城市灯亮起，所有星星都落在你的眼里。我想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怪癖，忽明忽暗的坏毛病。爱你的鲜艳，连同枯萎的美丽，只有你关心我未经分饰的身世，间隔距离，怕猜懂你的影子，怕你回头看清我那惊慌的梦。你停下来，脚下城市灯亮起，星星都落在你的眼里。我想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怪癖，忽明忽暗的坏毛病。拉鲁 目前这首民谣风的歌现在得分是 七分 八分，你再看看数数数数 好吧，八分 数数数数。 你停下来， 这什么想问我输吗？ 对啊，就是听你唱歌就百听不厌。 所有星星都落在你的眼里。 我一定要等着这一周你唱歌的时候给你拍一张侧脸 对， 然后再和今天我们回复神雕的那个小龙女的照片放在一起。 不是，冬天都已经温度这么低了，就咱们俩就不要互相伤害了，好不好？ 好。问题是也不能取暖呀，暖气这么足啊。我们这首歌也希望可以带一些暖意给你们呢。接下来我要推荐今天的第二首歌了。 你看大地静静睡得像个孩子。 这首歌最后的得分八分。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 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胜负就在今天晚上。哎， 主播私房歌。 如果今天再输，这周又要唱歌了啊！但是我相信我不会输的。 那如果这周你要是输了，我们能不能点歌？ 还这个消费升级了是吧？ 换一种就是听歌方式。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十二月份天气冷了，不要再伤害大家，让大家觉得更冷，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送上一些暖意给大家？ 所以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 很暖的一首歌。虽然他在歌里面唱到十二月像个熊孩子。是很有趣的， 可爱的， 对，很有趣的比喻。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啊，一到十分，你们给几分？虽然有可能每个人对于音乐的欣赏的角度品味不同，但是好歌又是好歌，所以当一首拥有非常耐听动听声线的女声出现的时候，尽管可能我们不能对照歌词，但是呢还是可以听中其中那种又有一些忧伤，但是又带着一些暖意和温柔的部分。 对，我就听完你推荐这首歌曲之后，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女生的声音了。因为温柔当中透着几分坚定， 有些倔强啊。所以这首歌得分是8.5分，今天也是胜过艾克0.5分，赢得了今天的比赛。这样的话啊，把悬念保留在星期三的时候了。 恭喜你啊！ 听上去你不是很心甘情愿的 样子。恭喜你啊！ 好好准备一下你的歌吧啊！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是白琴， 明天再见啦，拜拜！ 注意保暖啊！ 交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